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唔知 Winnie 觉唔觉咧，而家嘅小朋友真系好多才多艺啊！即系唔单止系即系文武相全啦，我觉得真系普遍嚟话，佢哋对知识啊各方面嘅认知咧，都好似比我哋细个嘅时候嚟得丰富同埋多。 系 你有冇咁嘅感觉先？首先 咁梗系啦，因为始终大家而家小朋友，我哋学嘅知识，以前啦，我哋就系去图书馆啊睇下书啊，上堂听老师讲嘢啊咁样。咁但系而家唔需要。即系我就算匿喺屋企啊，一啲资讯真系涌埋嚟，即系想睇或者想了解都未必了解得晒，咁所以再加埋有好多而家系赢在起跑线咧，已经唔系出世嗰阵，就喺妈妈仲喺子宫嘅时候咧，就已经要安排好晒咧，即系爸爸妈妈会帮佢安排好多兴趣班啊，又要游水啊、读书啊、珠心算啊，好多唔同嘅一啲活动啊，咁所以佢哋而家嘅翻学再加埋兴趣班同埋补习嘅时间咧，分分钟同我哋平时翻工嘅时数咧，可以系差唔多咁滞啊。 都系嘅，咁当然即系呢一个就睇翻即系家长。是怎样样想自己的小朋友成长啦，因为即有些家长很目标为本的，即他觉得就是 有理升学的， 是啦，即是要小朋友第时可能有个即叫做成功的未来啊，那就最好入一间不错的学校的，由这个开始的啦。但是入一间不错的学校的话，那首先就要在他即各方面的才艺都要栽培一下的了。那我自己都认识有些家长是很犀利的，即是呢哇，他就跟小朋友有去报好多唔同嘅朗诵班啊，即系好似 Winnie 讲啊，咁啊又上英文堂啊，咁啊又跳舞啊，又学乐器啊，咁每个星期嘅 schedule 都排到密麻麻噶，即系同翻工咧都真系唔系争太远嘅就 系。咁所以同埋我喺屋企楼下嗰啲小朋友咧，有时搭 lift 会撞到咧，即系大家都系差唔多时间会即系出门口啦。咁但系见到嗰阵嗰一日嘅阿婆咧，就带住佢嘅孙仔孙女咧，佢个样系好似仲未瞓醒咁样，跟住之后个阿婆就好热烈咁讲：，哎呀，今日咧放咗学之后咧，又要带佢游水啦，听日又要学珠心算啊，后日咧仲要学英文啊，跟住仲有电脑啊咁样。咁所以其实佢每一日放学翻到屋企之后，即系完成咗佢所有嘅兴趣班啊、补习之后咧，其实佢个人系处于半虚脱状态，即系个人仲系好眼瞓，但系就已经要继续第二日嘅旅程，同我哋平时翻工差唔多。 几大先？你讲紧啲小朋友系？ 小学初小 嘅、初小差唔多，因为有啲真系初小嘅时候就会俾佢上好多啲唔同嘅即系课活动啊、兴趣班之类。咁因为即系有啲幼稚园已经开始噶啦、因为你谂下佢哋可能报小学咧要砌嗰个 portfolio 啊，即系有啲朋友你知佢哋 in 小学咧，有份履历表噶，即系例如话曾经即系做过啲乜嘢嘢嘅活动啊，参加过啲咩比赛啊， 做过咩大事、 啊。啲咩嘅奖座啊，即系其实有一啲哇，直头整一张履历出嚟啊，咁你in 小学嘅时候咁啊，即系好睇啲啦，咁当然就系、是，咁但系即系谂翻起我哋小时候啊，其实系我哋嗰个年代冇咁着重呢样嘢啊，定系嗰阵时候即系大家都冇意识就系话其实小朋友有兴趣咪得咯，即系使唔使会帮佢报咁多咧？嗱，我而家其实做咗人哋爸爸咧，我都会即系有时候明白嘅，因为睇 睇你抱嘅心态点。头先我哋讲嘅就系其中一种嘅，就可能啲父母就目标为本啦。咁因为喂细个学多啲嘢，其实冇问题噶。因为有啲家长真系谂就话喂小朋友，其实佢就好似一个海绵咁样样， 吸收晒啲知识。 系啦，咁对佢嚟讲，即系如果好似我哋细个嘅时候被逼做功课咁先算啦。咁当然你一路做一路喺度，好似吓喺地狱一般咁样样咁样过活，咁当然好唔开心啦。咁但系有啲小朋友喺上呢啲兴趣班嘅过程，你话上完之后攰唔攰咧？都攰嘅，但系起码上嘅过程可能系会即系享受得到嘅，即系会觉得开心嘅。咁有啲小朋友会觉得啊，虽然话就话学习啫，咁但系都好似系玩住咁样学啊嘛。咁相比之下，反正佢喺屋企都系睇电视啊，无无聊聊咁样样嘅话，咁有时候俾佢学下嘢都唔错。嗱，即系我认识有啲家长都系咁嘅。咁啊，我自己就抱住嘅心态就系咩咧？即系就系抱住一个帮小朋友发掘佢嘅兴趣嘅一个心态，去俾佢去试下，即系涉猎唔同嘅嘢。嗱，好似我个仔为例吓。佢其实如果你话相比其他小朋友嘅话，佢都算有学下啲兴趣班，佢有学弹琴，佢有学画画，咁亦都有之前学过数学嘅。咁即係所谓学数学咩意思呢？即係例如话坊间有一啲所谓嘅数学班啊，又唔系精算嗰啲嘅。 即係一啲计算嘅方法咁样啦。 其实都系我后尾就发现咩呢，其实就我初初就以为佢系啊，即係训练小朋友逻辑啊，即係同佢玩游戏入面呢，因为你其实成日讲数学就系你点样理解嘅逻辑。 或者点样计条数。 系跟住点样解决问题啊嘛，即係 problem solving 啊嘛，叫做系。咁我觉得呢样嘢对小朋友嚟讲都几好㗎喎。咁同埋嗰陣時即係聽聞啦嚇，就係好似都啊玩遊戲形式咁樣進行，咁啊不如啊同個小朋友試下啦咁。咁但係後屘就發現原來淨係做練習嘅啫，咁所以而家就冇啦，即刻就即係啊都其實喂就係做練習嘅啫。嗱不過你又真係佩服嘅就係嗰啲做練習咧，對佢嚟講咧係好有幫助。即係如果即係用我自己為例嚇，我嘅小朋友而家五歲，同我嘅五歲相比嘅話咧，佢係叻過我好多嘅， 仲忙好多添。 忙就唔算好忙，因為如果你话相比起其他小朋友，其实佢唔算话真系好多嘢要搞噶啦。咁我都有一路关心嘅，即系因为我自己问佢嚟话啊，你想唔想上嗰啲兴趣班呢？其实我好要先了解佢个人意愿想唔想。即系如果有一样嘢佢好抗拒嘅话咧，咁我哋试完可能一个月两个月，跟住就会停噶啦。即系好似画画咁样样咧，已经停咗啦。因为咧佢就之前咧就一开始嗰阵就啊见到一啲哥哥姐姐画嗰啲画啊，例如系啦，例如嗰啲即系 superheroes 嗰啲咧，你知有时嗰啲唔知咩画廊啊，啲咩艺术。书院啊，即系栽培小朋友嗰啲咧，咁就会贴咗好多啲贴堂嗰啲嘅图画出嚟喺个埲墙嗰度噶嘛。 佢其实只系中意超级英雄嘅啫，唔系因为中意画画呢样嘢。 你又讲得啱啊，因为咧我后屘真系发现佢对画画咧唔系话特别感兴趣，即系佢同我小时候唔同嘅，因为我细个好中意画画嘅。咁但系佢就唔算系，你见佢咧，例如话有时候做功课，咁通常都系噶啦，有啲功课就系要你可能画啲嘢啊咁样，佢系永远都系好求。其马夫即系可能咧，叫佢画条虫出嚟咁咧，佢就画一条线，呢条咪虫咯，系真系咁样样喎，唔系讲笑。即系画人咧，画个圣诞老人咧，永远就系 画 火柴人，跟住加个三角形喺个头顶， 圣诞老人咯。 冇啊，红色都唔有啊，铅笔嘅啫就咁。 印象派嚟喎，佢系 即系完完全全系，唉，唔好搞咁多嘢，即系佢就系务求画完即系处理好，就算佢唔系特别享受。 都几似你呢方面。 哇，我好中意画画噶， 即系唔系画画嗰方面，就系、是、做嘢嗰方面。咁我做得到。大家明啦，你知啦 ，OK 啦咁。 咁睇下系乜嘢情况啦。咁但系如果喺音乐嗰方面，即系话佢而家都学弹钢琴，头先我提过。佢系比较倾向中意音乐嘅嘢多啲嘅，即系例如话唱歌啊、音乐弹琴啊、跳舞啊，有啊。我之前其实喺细路强有播过啊。即系我哋圣诞节嘅时候有 jam 下咁样，咁即系嗱喺各方面去同佢嚟话去即系搜寻你有啲咩兴趣发掘咧？其实有时候就系 through 呢啲咁嘅兴趣班途径啦。最近佢就话佢自己自发就话嘅，爸爸我想学嘅跆拳道，又或者系想学打呢个冰球。咁佢有同我提过嘅，咁我话不如嗱，先唔好讲话系咪即刻同佢报先。我好多时候我都会鍾意呢，就係同佢可能上网睇下啲片啊， 即係做下資料搜集啊，呢個都係個親子活動嚟嘅，去發掘一下、了解一下你係唔係真係想、真係鍾意先嘅。咁但係嗱，如果相比起我哋細個嘅時候，我唔知阿 Winnie 多唔多裝興趣班，轉頭你可以講啊。我細個真係冇嘅，因為我阿爸阿媽唔興嘅，即係我細個嘅時候阿爸阿媽都忙揾食啊嘛，咁啊變咗就即係咩咧？就我 你屋企自己照顧自己啦， 你自己照顧自己。我即係就算有所謂即係 join 嗰啲所謂課外活動啦，都係我自己咦好想去參與，咁、於是乎我就去 join 啦。咁通常嗰啲課外活動都唔使額外，即係要你俾一嚿錢買啲乜嘢嘢，通常都唔使嘅。因為如果你一又要唔知可能你假設跳舞，你要買衫啊、買鞋啊咁，咁、要驚動到阿爸阿媽咧，通常又要 濕滯啲啦， 係啦，又要即係溝通一輪嘅話，咁我情願咁麻煩嘅話，唉，唔想驚動到佢哋兩個，我就索性揾其他興趣嘅。我嗰陣時候就係咁樣嘅，所以咧我一路以嚟咧，即係都冇話去 join 嗰啲興趣班啊。細個我好多興趣咧，唔係喺即係所謂一啲興趣班度學翻嚟，好、多時候都係自發嚟畫畫畫啊，或者可能音樂啊，全部都係自學，自己有吸收，周圍問人，自己喺度鑽研咯，係 真係一個自己嘅興趣嚟嘅，真 係。 但係即係對於我嚟講，我谂相比你嚟讲系多少少兴趣班嘅经验啦，咁但系我又唔系所有嘅兴趣班都玩得开心，咁转头咧同你分享一下。 乐活玩家，吴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好啦，咁啊，讲到即系小时候上兴趣班嘅经验咧，我谂 Winnie 就应该会多我少少，系嘛？ 系嘛？一睇我个样子之后，乖乖女就知道我平时爸爸妈妈帮我安排咗好多暑期嘅活动噶啦。 系嘛？即系你讲嘅都系暑期兴趣班啫，你平时即系翻学仔噶？ 翻学就比较少，即系可能小学本身有自己平时放学之后嘅一啲，例如女童军啊，又或者跳舞班啊。咁到中学嘅时候咧，唔知道你有冇学校有冇嗰啲咧一人一乐器计划啊？即系每一个同学咧，即系除非你系参加合唱团咁样，你就系用把声做乐器，就唔需要另外学乐器啦。咁但系就每一个同学咧，就必须要报一个乐器班，即系中乐、西乐都可以嘅。咁嗰阵咧，我系拣咗古筝。咁而我嗰阵 学校即系提供一个古筝课程俾你啊？ 自己买。 自己买啫，咁但系边个教咧？ 咁学校有另外请一啲中乐嘅老师去教我哋。 咁但系使唔使钱咧？ 梗系要啦。 咁但系一人一乐器喎， 系啦。 咁 所以 强迫性要上噶。 系啦，咁当然就睇下你嘅有兴趣如何。即系如果你唱歌好听，咁咪可以唔使钱买乐器去参加合唱团咯。咁或者你系想学下乐器，但系又唔想咁贵，咁通常会学笛子啦。笛子$100一支。系啦，跟然后仲有老师教你嘅，咁当然都要着量收翻一啲导师费啦，咁但系就唔算太贵嘅。咁我嗰阵就拣咗一个相对比较冷门，亦都听落去嗡嗡古筝 咁 样。咁 你拣古筝咧？ 因为型。 O K， 即系你开始觉得好型啊， 系啊，觉得哇木子琴魔咁样就觉得好型嘅，咁同埋冷门啲啊嘛，即系觉得哇，而家好似呢啲家长都会帮啲小朋友报竖琴一样，咁嗰阵古筝就相对 几大嗰阵时候。 嗰陣中一二嗰陣， 中一二就要啦，已經 係啦，因為中一就一定要報嘅，咁所以就揀咗古箏呢一個樂器啦。咁其實嗰陣一個古箏要自己買嘅話都唔平，$1,000+一個喎。 差唔多啦。 係啦，差唔多 平呢啲算平啦。 係啦，平嘅就$1,000 已經係平噶啦，我想話。 $2,000起跳嗰啲就係比較大部啲啦。咁我嗰陣其實係學到中五之後。就冇再 都玩咗五年喎、 都叫做係啦，同埋我哋有參加學校嘅中樂隊嘅。咁當然，我覺得有一個學樂器或者一個興趣比較重要嘅就係你有啲朋輩嘅支持啊，即係你身邊如果有啲好朋友啊，又或者相熟嘅朋友咧，都係學樂器嘅話咧，會令到你更加有動力去繼續上堂、繼續學啊！真係 呢個係真嘅，因為尤其是如果即係好似你玩樂器啊，例如話你即係整一個嘅小樂團啦、即係中樂又好。西樂又好，大家就算玩唔同樂器，總之困埋一齊，大家都係攞住嗰個 music score， 大家一齊去夾一首歌嘅話，其實都幾唔錯嘅。 同埋大家一齊放學之後，喂，不如我哋一齊翻中樂團啦，咁樣咁都叫做有人夾住你一齊去啊。咁雖然未必自己好想去，咁但係我嘅朋友都有一齊去，咁啊算啦，咁照一齊去啦。咁其實都練咗我諗4-5年到啦，咁都有報過考級嘅，好似我係古箏3級。 系即系又系嗰啲咩演奏级就 系啦，嗰啲咩中央学院咁样会有得好似钢琴咁样考级试咁样，睇下你合唔合格咁样，咁然后就一路上。咁我想其实系考到三级之后就冇啦。咁 其实好可惜、哦，咁你而家唔弹， 但系我而家你叫我弹翻都唔系好记得。我当然仲有我屋企笼底仲收埋嗰个古筝嘅琴谱同埋嗰啲假指甲，即系佢嗰啲要黐埋嗰啲胶布一齐跟 room。其实我仲想象到嗰个画面，但系你要我自己再教翻音再弹翻嘅话，我真系。冇乜印象，同埋我好似唔知有冇喺节目度讲。 还翻晒俾老师。 我前排学嗰啲吉他，其实我都学咗一段，我谂年龄到，跟住我而家都已经成年几冇掂过啦。 喂，但系学吉他嗰时候，嗱，我都知道你系有去学嘅、 啊， 你嗰时候好自发性，你系。无啦啦话要去学，跟住揾老师教噶。 系啊，同埋因为本身都有同学同一齐学，而嗰个就 系 我前同事咯。 系 啦，咁嗰阵话，OK， 都有兴趣。咁但系学多一排，因为始终系工作嘅时间，冇乜时间练啊。系啦，咁同埋 借口嚟 嘅 啫。 我都明嘅，系啦。咁所以我其实过往两年嘅新年目标咧，都系希望我今年内咧再重拾翻弹吉他呢一个兴趣。 所以今年已经放弃咗呢个新年目标啦。 系啦，我所以已经取消咗啲。我觉得呢样嘢真系缘分嘅嘢，当你两年冇再掂嘅话，系啦，就好似之前讲嘅断舍离咁样，当你一段时间冇再掂嘅话，就系时候应该抌咗佢噶啦。咁但系咁当然啦，我有即系身边有朋友都系学乐器咧，佢嘅经历就真系惨啲嘅，咁佢就系学弹琴啦，咁嗰阵佢阿妈系一路苦苦相逼，就一定要焗佢，一定要努力弹，弹到演奏级为止。咁至于点解要逼到佢去学到有演奏级为止咧，其实都几发人心醒。佢个用心良苦咧，就系同佢讲话：嗱，你就算以后搵唔到嘢做，冇钱开饭嘅话，你都可以教琴。嚟揾翻兩餐啦咁樣，咁但係呢一個其實係咪令到一個人可以努力去學彈鋼琴啊，或者維持一個興趣直到去演奏級嘅水平咧？ 其實 呢、 這 個真係一個疑問嚟。 呢一個我又好明白嘅，即係等於咩咧？你唔好話就係用彈琴嚟做例子啊，即係有時候你讀書啊、升學揀咩科咧，即係話唔可以太過夢想為本噶嘛。 工商管理啊，易揾錢啊， 即係你如果突然間同阿爸阿媽講話，我想讀音樂啊、讀藝術啊，喂我真系嗰阵时候，我读大学嗰阵咧，有好多同学话要收呢一啲嘅话，同阿爸阿妈反面都有噶。即系嗱，咁但系佢哋点解唔俾佢哋去读，或者唔咁放心俾佢哋去读咧？最主要嘅原因就系因为话，其实你读嗰啲出嚟，如果你搵唔到食嘅话，就好大镬嘅。咁嗱，其实阿爸阿妈唔系想阻止你，不过。你先讀一啲啊，即係可能較為容易揾工啊、出路好啲嘅一啲嘅科目。咁你畢咗業啊，你攞咗嗰張所謂沙紙啊，咁之後你咪即係最追你嘅夢咯。即係嗱，嗰陣時候有啲就係我啲同學咧，就係阿爸媽話你讀law啦。读阿 key 啦，真系读呢啲啊！ 如果我读到嘅话，我都想读，咁但系我成绩读唔到啊嘛。 唔系，但系佢哋就系觉得，喂，我俾咁多嘅钱你，细细个嘅时候有栽培俾你，咁啊，你其实你肯嘅话，佢觉得你系读到嘅，问题你肯唔肯咁解嘅啫。即系你知有时候阿爸阿妈嘅谂法就 系，即系觉得自己小朋友真系好叻啊嘛。 同埋因为嗰阵时候我记得嗰个 case 咧，我个同学佢真系本身系有一个嘅能力去入到 law school 嘅。 哦 即系个问题就系佢想唔想入啫，即系如果系 law school 同埋即系 music school 嘅话，咁佢拣边边咧？佢倾向系想拣自己嘅梦想嘅，咁、但系阿爸阿妈就话唔系，你其实系唔系应该选咗 law school？ 咁你攞咗嗰个 degree 之后，你再出翻嚟，你去追梦冇问题噶，系咪先？咁、关于呢、這个可以转头翻嚟，我哋继续讲下嘅。一讲起即系呢一个嘅即系梦想咧，就令我谂起即系少林足球入边咧嗰句 周星驰嗰句， 系啊，一个人冇梦想同咸鱼 有 咩分 别啊？ 咁但系讲真，有时候你有梦想啊，咁你即系又唔可以话三餐温饱都难顾嘅，咁但系的确你嘅生活可能会变得好拮据啊，有时候唔知点样算，尤其是你香港生活系嘛，即系嗰个生活嘅指数啊都逼人啦、啊，咁你即系住屋啊。各方面而家食嘢都唔平噶，真系咁有时候你真系会衡量下啊，都会谂翻，如果喺我细个嘅时候，即系可能啊。 我哋 join 一啲嘅兴趣啊，或者系上一啲嘅课程啊，唔好咁倾向系即纯粹自己喜好，多啲谂一啲实际层面嘅嘢， 技能型嘅 系唔系会好啲咧？嗱，即系我都有唔少年轻嘅朋友都有问过噶，我记得即系之前系话曾经可能即系同佢哋倾偈啊，可能一啲嘅公开嘅活动嗰度啊，都有大家倾过偈啊，都有唔少人问过噶系。 咁边啲算系佢哋心目中嘅技能型嘅兴趣班？ 其中即系可能例如话净系讲做电台。即系嗱，佢哋好多人都会觉得嘅就系、是、话，其实我好想做创作嘅嘢啊，即系例如话，我想做电影工作啦，我想做电台工作啦，甚至乎我想加入电视啊，即系无论系讲紧幕前又好啦，有人中意做演员，有人中意咧就系做幕后啊，即系上至可能导演编剧，下至可能就系 灯光摄影、灯 光系啦，各方面咁样样。咁但系同时之间都听唔少噶嘛，即系话行内好多人都讲好多辛酸嘢啊，系嘛，即系真系你幕前幕后都有嗰啲辛酸嘢嘅， 系嘅， 系咪先？咁佢哋又觉得，如果你红嘅话，就自然搵得多钱，好理所当然。但系最弊红嘅系一小部分啊嘛。 同埋你几时先会红咯？ 系啦，同埋你系啦，因为嗱，你做可能以演艺呢样嘢为例咁样样啊，基本上佢同例如话你做银行或者可能一啲嘅文职工作相比嘅话，佢个晋升阶梯唔系咁明确噶嘛。 系， 即系话你可能做银行，你可能你一开始你由一个好基础嘅一个嘅职级个开始慢慢做，咁但系你做翻三五七年甚至十年都好， 系啦，就慢慢经理啊， 系啊，你会升上去，你会有条阶梯，你去会上到一个可能管理层嘅位置，咁即系所以佢有一个位可以指望。但系嗱，你做演艺嘅话，你见有好多人，我哋身边都唔少朋友系做演艺都可能系啦，即系做到咁上下嘅时候都要淡出，即系可能要翻去做翻一啲即系其他唔同嘅工作啊， 转行啦， 系啦，咁即系呢一个就系好多而家都年轻人都会问噶，咁其实我系咪即系唔好发梦？啊，唔好追梦啊！因为香港好似唔系一个所谓追梦嘅地方啊嘛，系咪？咁但系我又即系嗱，呢样嘢都发生喺我同我个仔身上。我个仔有时候都同我讲一啲好现实嘅问题噶，系啊，即系佢 咁世故嘅你仔仔突然间变得， 因为佢见到大人嘅生活方式有时候系咁啊嘛，即系佢都会虽然五岁人仔，所以我而家啲小朋友真系好聪明，或者佢哋吸收好快。你谂下，大家一齐望电视睇下新闻，跟住后屘佢会见到啊，而家咩住屋问题啊，跟住好多其他问题。佢就会谂啦，喂，第时我冇钱住屋咁点啊，爸爸，即系佢已经系谂紧呢一样嘢啊，跟住佢就会谂啦，你会唔会买楼俾我啊？咁样，即系甚至乎我第时结婚嘅话，我同我老婆一齐住嘅时候，我都靠你买楼噶咯，即系佢真系讲紧呢一啲。 O K， 咁细个知道副干嘅重要性，咁你要努力啲嘅乌家律。 系咪？咁我梗系即刻同佢讲就咁，你都要靠自己努力搵钱。嗱，跟住后屘就翻咗落去咧，就系咁。如果系咁嘅话，即系前提就系咪要搵一份搵钱嘅工作啊？嗱，跟住我哋会探讨呢一啲咯，系咪好惊啊？ 所以就要倾一啲咁深入嘅问题。呢一样嘢，我谂我到而家三十岁都未必够胆即系同人讲呢啲话题。 所以嗱，其实真系有时候小朋友你要即系明白佢哋今时今日佢哋嗰个吸收嘅能力，同埋佢哋嘅思考嘅能力系快嘅。即系当佢都喺度谂嗱，当然佢唔系完全明白嘅，就系话咩叫搵钱嘅工作呢啲，梗系唔系啦。咁但系喺个问题入边，即系意思就系咩咧？你要开始灌输一样嘢，就系即系钱个价值啦。即系咪你一个人嘅成功与否，就係在于佢究竟搵唔搵到钱啊，第时上唔上到位啊，係咪有权有势咁样先至叫成功嘅人生呢？即係其实喺佢而家呢个五岁阶段，我开始要将我自己啲嘅价值观去灌输俾佢㗎喇喎。咁而在于我自己嘅价值观嚟睇嘅话，我就觉得即係钱呢样嘢唔系最重要，当然唔可以话佢唔重要，但系我觉得人生有好多嘅意义唔系纯粹由钱嗰度嚟嘅，即系你去寻找你嘅快乐咧。有时候你如果揾到再多嘅钱，但系你唔开心嘅话，其实就已经冇咗嗰个人生嘅意义噶啦。咁所以我觉得即系翻去就系话，我谂首先你要知道究竟你最想嘅系过一个点样样嘅生活。有啲人即系真系噶，我过住嘅系一个非物质嘅生活。我觉得咧，即系我做人嘅意义就系我可能即系周围去。去体验生活嘅，即系就算我可能周围流浪啊，跟住过住一啲咧，我即系唔系好稳定嘅，即系我今个月我都唔知道我下个月会点嘅，但系唔紧要，佢都尽量去感受佢自己嘅人生。有啲人真系过紧呢一啲生活嘅，佢觉得咁样样对佢嚟讲即系好实在，虽 然好刺激啊，咁但係佢都會覺得係有意義喺度。咁我覺得咁你咪過你呢種咁嘅人生都冇問題㗎，係。 哇！我覺得你仔仔咧可以聽翻咧嗰陣你放假嘅時候，我同阿電咧做嘅嗰一集星期四晚樂活玩家。咁我嗰陣就係請咗個嘉賓咧，就係講其實即係工作嘅意義係乜嘢。咁其實我覺得個嘉賓講得幾好嘅，就係佢對於其實係睇你嗰個人生最重要嗰個價值係乜嘢。即係你覺得你最重要嘅價值係我要令到屋企人咧可以有個温暖嘅家，可以三餐咧都可以有豐富嘅嘢食，可以令到佢哋安枕無憂嘅。咁我就揾一份可能對於我嚟講係收入比較高。咁因為呢一個我得到嘅價值係我可以照顧到我自己屋企人，咁都冇問題嘅。咁唔會話覺得你好市侩啊，揾好多錢啊咁樣。咁但係如果你嗰一下嘅價值，你就係令到自己可能會感受到一個自由樂趣。开心嘅话，咁可能你就会以兴趣行先。咁呢一样嘢就睇大家嘅自己价值同埋兴趣喺边度啦。 呢个我觉得系一个 trade off 嚟嘅，即系同埋我会觉得喺人嘅唔同阶段入边咧，系会有转变嘅。即系有坦白讲，我即系曾几何时都系哇即系好多嘢都系完全唔使话太多嘅包袱啊，即系都可以话自由奔放咁样样去追寻啊，即系哇嗰阵时候想做乜就做乜啊，忽然之间。如果我想去一个旅行啊，走咗三五七个月嘅话，嗱嗰阵时候真系唔使同咩人交代啊嘛，咁啊最多你啊搵够一嚿钱，跟住后屘咪即系走去你做你想做嘅事咯， 用晒啲钱啊，翻嚟咯， 咁咪再开始个生活咯。其实我而家身边仲有朋友都系咁，即系都系做紧呢一样嘢。咁但系即系好似头先 Winnie 讲啊，即系真系你去到人生唔同嘅阶段，你发现你嗰个价值，你追求紧嗰样嘢咧系唔同啦。即系好似我而家系人哋嘅老公，系人哋嘅爸爸，当你去考虑多啲嘅时候，即系话啊，你责任唔系净系自己对自己负啦，你开始要系啊兼顾埋，可能要即系同你屋企人都要负责任嘅话，咁你就会谂多咗好多嘅因素。但系你会觉得嗰个系值嘅，即系嗱，有啲人就觉得嗰个系牺牲，但系对于我嚟讲，我觉得嗰个系一个即系值得佢做嘅事嚟嘅。嗱，当你谂到嘅就系话，完全就系话我牺牲我自己嘅人生，就系为咗去照顾屋企嘅话，咁我就会觉得咁你就会好辛苦啦， 同埋个内心会好唔平衡，因为会觉得我点解要努力要做咁多嘢，就系、是、为咗你。但系如果当对方唔系得到对想要嘅回报嘅时候咧，就会可能个心理就会觉得啊，点解我咁努力咁做，但系你完全唔认同我啊咁样。咁所以我谂到最尾就系无论系兴趣班又好，兴趣又好咧，其实我谂都系要由自己出发啦。即系好多时我见到有啲新闻就系讲咧，啲家长为咗帮小朋友等暑假更加充实啦，你知道佢哋因为担心佢哋喺屋企冇乜嘢做，即系拗脚啊、打机啊、睇电视啊，就咁过咗两个月。咁但系会唔会因为咁样就要塞一日咁样翻四个钟头嗰啲兴趣班？咁结果真系有小朋友系因为开学嘅焦虑啊，上太多嘅兴趣班，根本或者嗰一啲兴趣班唔系自己嘅兴趣想要咧，最尾反而系有焦虑症。 其实嗱，我觉得 呢样嘢真系 系因为嗱，呢、這个我觉得首先就我又唔想话完全就系归咎兴趣班嘅问题。即系你要翻去谂嗰个根本嘅问题。有时候点解个小朋友可能对于即系学业啊，或者生活啊，有某一方面嘅压力呢，其实可能是父母不自觉的，即是俾佢感受到嘅，即係例如话小朋友係咁被催谷去学嘢，如果个 intention 係我想即係陪你去发掘你想做嘅嘢，开心嘅，咁其实小朋友佢可能会好欣然去学嘅，即係啊，如果唔鍾意嘅话，咁咪同爸爸妈妈讲话唔学，咁爸爸妈妈话你唔学嘅话冇问题嘅，咁咪停咗冇问题啦。咁但係呢，有时候呢，当父母不自觉表现出嚟，就话唔係㗎，你学咗呢一啲嘅话呢，可能呢你喺学校表现好啲㗎，大人会鍾意你多啲㗎，即係尤其是俾佢感觉就是说，因为你去做，而你做得好的话，周围的人就会喜欢你了。那有些小朋友就会想了，那就是说如果我做得不好，或者我不去做的， 是 的，那我就不可爱的了。那你调回去想，因为小朋友有时候真的会这样想的嘛。那么开始他就会出现刚才 Winnie 讲的那种了。那我就是自我价值否定咯。那么开始会有所谓你讲的压力啊，就是忧虑啊、焦虑啊，这些情绪走出来咯。那所以我想首先就是父母自己都要放松先啦，即系我谂，即系我觉得你有时候同佢发掘兴趣真系唔系一个问题，但系你都要遵循翻小朋 友，即係自己嘅意願，佢有各方面嘅才能，有啲才能佢有嘅，即係好似例如話以我個仔為例，音樂各方面可能佢會喜愛多一啲嘅。咁我覺得佢如果繼續想發展嘅話，可以俾佢試。咁有啲佢真係唔中意，好似畫畫咁樣，同樣都係藝術㗎，但係佢就係唔中意畫畫。咁你與其勉強逼佢去即係揸住支畫筆喺度畫嘅話，我會情願就係不如陪佢玩其他嘢咯。即係有時候真係俾佢喺屋企拗腳都冇問題嘅。 同埋專攻一樣咯，即係你太多咁，當然你可以試多好多唔同嘅嘢。咁但係如果佢真係發現佢淨係中意某一部分，例如你仔仔中意彈琴嘅話，咁可能就專攻彈琴嗰方面。咁可能佢中間會有時扭計唔中意咁，但係佢起碼係自己揀咗嗰樣嘢，咁自己負責翻自己嘅興趣，咁都係一樣嘢嚟啦嘛。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好，嚟到今晚咧嘅两难题嘅时候啦。 呢、這个咧就真系有少少失制，对于我嚟讲，即系有啲难，唔知道开声讲定系唔开声讲。 咁、啊、表白啊？ 咁又唔同嘅，咁就系一啲两难题嘛，话明表白呢啲嘢就 表唔表啊咁样样。 哎呀，真系。咁今次呢个两难题咧，就系话说你个女朋友咧就同你感情都唔错嘅，咁有一日同你讲咧，我要自己去西藏旅行，我要寻找自己嘅人生方向咁样。 我会心谂借。 咁当然其实你唔系好想嘅， 我未 想放假啦， 系咯， 唔系咁，但嗰阵你好担心咁多次咁， 哦，因为佢西藏危险， 觉得危险，咁、哦、但系佢仍然坚持要自己去，咁好啦，咁佢自己去完旅行啦，咁然后你又担心佢又喺机场度接佢，又送佢翻屋企咁样啦，咁呢个时候啊，咁你就同个女朋友讲话，啊，帮你执下嘢，你自己去冲凉休息下咁样啦，咁啊帮佢执行李嘅时候咧，发现。咦，点解会有一盒避孕套嘅？而且呢个避孕套系开咗，即系用过，同埋个 size 唔系你用开嘅。 我知咩事？喂，你讲呢、這个，你讲呢一单嘢咧，其实我哋之前喺Abby 同埋 阿清嗰个，咦？ 我完全知道你讲乜嘢， 系竟然系咁样。 唔系咁 OK， 咁好啦，咁你嗰、那个 嗱、這個， 因为个故事背景我都知噶啦，总之系揾到一个避孕套啦，即、就、系、是、一盒咁样样开咗嘅， 用过 系啦。咁你知道即系，咦？究竟点解咧？即系你其实已经 少咗嘅，点解？ 系啦，已经怀疑就系话究竟女朋友系劈腿啊嘛？咁嗱，个两难个位喺边度先？而家系 咁呢个时候，你女朋友咧就出嚟啦。咁然后你对住佢。 讲唔讲好啊？ 系啦，即系摊 唔摊牌咁样样啊？ 系啦， 咁我谂都会了解一下嘅。 咁但系即系好似好冒昧咁样，你做乜抄我嘅嘢？ 嗱，其实我谂首先我谂了解嗰一样嘢就我未必系会即系兜口兜面问咯，我真系未必会。 点啊 ？WhatsApp 佢啊？ 唔系，即系我谂试探，即系嗱，其实你未必要好直接问，喂，点解有盒避孕套喺度啊？咁，即系可能你会转接咁问下佢，啊，点啊？你个行程点？点啊？有冇识下咩人啊？有冇啲咩经历啊？咁你尝试即系去即系试探一下，究竟佢有冇啲乜嘢系想瞒住你？睇下有冇啲咩位有迹可寻嘅先。咁我谂首先了解咗呢一样嘢先嘅。 咁你首先要识得点样睇对方有冇讲大话。咁佢其实都可以照讲啊，喺路上遇过好多咩人，咁但系就冇提过一忽咯。 其实冇所谓嘅，即系嗱，其实你只系试探嘅啫，因为我讲到明就系话我唔会，即系我谂我应该唔会踢爆噶啦。即系我真系试探下究竟佢系唔系想瞒，因为嗱，坦白讲，我嗱从一个男人嘅角度去睇一件事吓，一个男人或者一个人去瞒住另一半嘅话，即系可能讲一啲嘅大话呃佢咧，某程度嚟讲，我惊可能好多人会闹我，即系咧就真系一个爱嘅表现嚟嘅。即系佢都仲系唔想伤害你嘅，我觉得系嗱，我先从呢一个嘅观点切入去讲先。 个动机唔想对方伤心。 系啦，嗱，我先唔好讲话究竟系对与错先啦。我首先想知道究竟而家发生呢件事，因为你都系估嘅啫嘛。 系啊。 咁我就先了解一下究竟对方即系各方面啊试探，究竟佢有冇劈腿先。咁如果喺即系口风嗰方面套唔到任何嘢啦，跟住你只能够就咩呢样嘢系记录我嗰本簿仔嗰度。 即系我唔会真系唔会踢爆嘅。 死亡笔记 系啊，咁嗰本笔记咧记低咗啦。咁跟住后屘点样样咧？就系、是、你睇一下，跟住偶然你留意一下，即系观察多啲，佢、有冇其他一啲嘅行为举动？基本上已经系表明佢已经系想再去出边揾过另外一个。即系嗱，因为我觉得如果系咁样样，因为你真系嗱，当然啦，你去到一啲位置，第二日有一个机会啊，可以讲翻当年，即系笑话笑话咁样讲啊，点解嗰阵时候喺个即系见 到你 夹 到有避孕套、 啊，我曾经何时我真系怀疑过你劈腿啊，咁样样点样都好啦，咁、可能即系佢话俾你知啊，唔知边一个塞咗落去咁样样， 手信嚟， 系啊，咁大嘅 送俾你 呢个我同阿清同埋阿 Abby 咧系有讲过嘅，咁但系如果系手信嘅话，咁啊唔使讲咁多。啦，佢即刻第二日或者当晚就攞俾你做手信啦。如果系手信嘅话咁所以其实我又即系如果问我嘅话咧，我就 most likely 咧，我就唔会点样踢爆噶啦。 哦， 即系呢个可能系我嘅谂法多啲。 心入边有条刺，真系你谂下，你仲要攞本笔记作低录。 咁啊，睇你信唔信佢 啦。警察查案咁样。 咁啊，睇你信唔信啦。即系如果。即系因为我唔真系我当系自己想象啦、即系究竟呢件事发生我身上会点啊嘛？如果我真系会问嘅话咧，我系会真系揾一个大家可能系恰当嘅时机，心平气和嘅情况之下攞出嚟讨论，同埋真系你问咗呢一样嘢之后咧，你唔可以发脾气咯。真系你唔系谂住撩交嗌咯，即系无论佢话俾你知，系我喺西藏，或者佢话就话去西藏都唔知系咪真系嘅，咁即系 no matter 佢去边都好啦，总之佢喺出边，无论佢系唔系真系有另一个，你系想知啫嘛，但系你唔系想宣泄你嗰个情绪啊嘛，咁你要去解决个问题，即系我系一个解决问题嘅人嚟嘅，即系如果你系真系出边有另一个人嘅话，咁我要首先搞清楚关系，咁而家你同佢系点样样，你同我又系点样样，咁我会好心平气和、好冷静咁样去处理咯。 系，咁即系始终你都系会过一排，即系等自己个人冷静咗，又好似查唔到啲乜嘢嘅时候。 因为我一定要系 make sure 我首先我冷静先，我唔可以激动。 都系。 因为如果我激动嘅话咧，就解决唔到个问题噶啦。 就冚女朋友啦。 我唔会嘅，咁我从来都唔会。 唔可以打女人，真系。 从来都唔会嘅，即系咁，即系咯，你我会谂解决问题个方法多啲咯，系。 好啊，我谂我即系未必会沉得住气去，即系嗰下唔问佢咯，因为我真系会好有兴趣想知道，睇一佢点兜。 通常女仔 最想就睇佢点兜， 女仔尤其系会添嘅，女仔最兴就系当面就对质噶啦，你解释啦，你讲啊，咁啊， 你又唔系阿清同 Abby 个，即系又掉烂佢箱咯，掉佢箱落街， 系啊，解释得唔啱都唔掂啊，唉，真系，咁呢个两难题啊，大家可以自己思考一下啦，如果真系咁足虫发生喺自己身上，咁不幸嘅话，点算好咧？ 即系呢啲手术嘢，即系最紧要收好，即系偷食记得要抹嘴。 哇，咁啊系啊，但我好明显觉得。那个女朋友是被人整蛊啦、通常女仔如果真的偷食的话应该细心很多的。 因为是应该被个男仔啦。 不是啦，怎会这么大头虾，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大家从好的方面想应该不是的。 我想我如果被人即捉到拎住这一盒避孕套的时候我被爹地的手信。 好啦，你这么看得起你爹地 ,OK 啦。 乐活玩家跟着节目时间到啦。